知道我爱谁，西山人是哪一位，比你温柔一千倍，比他可爱一万倍，一点也不虚伪，受到了创伤不流泪，爱的路上不徘徊，像激流中知道我爱谁，心上人是哪一位，比你温柔一千倍，比他可爱一万倍，一点也不虚伪，受到了创伤不流泪，爱的路上不徘徊，像激流中真。